羞得红着脸。 若是真的女人也无责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真的女人也无责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羞得红着脸， 若是真的女人也无责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若是真的女人也无责安分， 白首同心在眼前。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。

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 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。 靠了再近再贴，少了拥抱就算太远。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